第一首歌曲《独上西楼》，这首歌的歌词来自于南唐李后主李煜的《相见欢》。因为词作的创作时间不详，所以后人都会在分析这首词的时候加上自己的臆断。如果是他早期的作品，词中所表现的缭乱别愁则是他在宫廷生活中的一个插曲，如果是创作于归宋以后，那么这首词所表现的就是他离乡去国的追心创痛。这首歌由台湾著名的音乐家导演刘家昌谱曲，我们非常熟悉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包括那一首《小丑》都是他的作品。而在独上西楼的音乐处理上也可以说是独具匠心，邓丽君开头的清唱真的宛若天籁缓缓降落到人间。有人说最简单的演唱就是最不简单的，虽然没有任何炫技，也足够让当下很多歌手仰望止息了。中间的一段念白也可以说是婉转动听，字字珠玑般滚落玉盘，真可谓是一段离情几番咏叹，凄婉的情愫别有一番滋味。来听但愿人长久。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 为这首歌作曲的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梁鸿志，蔡琴所唱的那首《恰似你的温柔》便是他在高中时代就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。但愿人长久能够广为传唱，究其原因， 我觉得一方面是苏东坡本来写的这首词《水调歌头》就太深入人心，就连小学生都能够背出来，再加上后来王菲也曾经翻唱过一版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我记得邓丽君在这张专辑的 MV 当中有说，宋朝的苏轼是咱们中国文学史上无人能比的全能作家，虽然他的一生总是会遇到忧患失意，对现实社会总是充满着无可奈何的不平，但是他却永远保持着乐观豪迈的精神和一颗赤子之心。他的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把宋词开拓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。当他从杭州调往青岛附近的密州做太守的时候，妻子刚刚过世，与弟弟又阔别了五年，自己的事业可以说是载浮载沉。在这种情绪之下，遇到了中秋佳节，便有感于世事无常，人生的多变化，不免喝得酩酊大醉，便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《水调歌头》。当然我知道大部分的学者专家在解说这首词的这种情感出处的时候，都说苏轼在中秋之夜怀念自己的弟弟所作。我想不管是单纯的怀念亲情，还是感怀自己的身世，这种复杂的情绪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这份情已经在千百年之后被邓丽君吐气如兰、行云流水般的演绎出来了，淡雅素净却又深厚宏大的意境，想必今天东坡先生听闻也应该会赞不绝口吧。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《几多愁》。这首歌是由台湾著名的音乐人谭健常谱曲，他的代表作品有《梦驼铃》《365里路》。这首词出自于李煜的《虞美人》，也是李后主在被毒死之前所做的绝命词。他用自然永恒对比生命无常，抒发了他亡国之后命途堪忧的心境。整首词都是在自问自答，先是设问天地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后又问自己能有几多愁，他都做出了隽永的回答。另外这首词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，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这富有感染力和象征性的比喻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这是以水喻愁的名句，含蓄地显示出了愁思的长流不断，无穷无尽。据说邓丽君曾经为这首歌还独立拍摄过音乐专辑，由此可见她对李煜词作的偏好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几多愁》。 春水向东流。 像春水向东流，万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 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我们在初夏时分聆听邓丽君的《淡淡幽情》，来纪念她。这张专辑于1983年面世，可以说已经享誉歌坛30余年。有人说这是一张继承传统、承载古韵集大成的唱片。那么如果说中国风歌曲始于此的话，各位会不会觉得一点也不夸张呢？不经意间，邓丽君也成了中国风歌曲最早的践行者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《芳草无情》。 阴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凉，波波上寒烟翠，山影斜阳，天阶水，斜阳外，暗香花坠绿丝，夜夜初飞，好梦留人睡，明月楼高休独影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 为这首歌谱曲的是香港音乐人钟兆峰，他活跃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歌坛，作品较多的服务于罗文、叶丽仪、叶振棠这些老一代的殿堂级别歌手。而这首歌词取自范仲淹名作《苏幕遮》，这是一首思乡之词。沉郁雄健的比例勾勒出一幅苍阔辽远的秋景图，展现了范仲淹驻守边塞时的羁旅乡愁。写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正公，亦能做出山映斜阳天阶水，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，这样低回婉转的柔美之词，而又被邓丽君唱的是如此的千娇百媚，愁肠生姿，还能让人听出《红楼梦》里枉凝眉的滋味，当真 不知是该赞美词曲还是歌唱的人。真可谓是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不管是屯兵塞外的范仲淹，亦或是乘风归去的邓丽君，我觉得此歌真的值得一听。记得它的歌名叫做《芳草无形》。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《青叶悠悠》。 雨老深锁多情中，青叶悠悠谁顾？小舞间枕 这首歌作曲的是台湾音乐家左宏元。一提到这个名字，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起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对，这部电视剧的配乐皆是出自他手。这首词是名列苏门四学士榜首秦观的名作，他也被后世称之为婉约派的词宗。这首《桃源忆故人》描写的则是古代女性幽闺深锁困居高楼的情形。闺中思妇的题材对于风流不见秦淮海，寂寞人间五百年的秦观来说，本来就是他最为拿手的绝活。而邓丽君的演绎也是情思缠绵，意境婉约，尤其是那一句无端画角言成动，韵味典雅到了极致，让人心底卷起的波澜简直就可以与梅花三弄相争辉。青叶悠悠，月华霜重，寂寞心事锁在深闺就好。愁绪蔓延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听听邓丽君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们继续要听这张《淡淡幽情》里面的第六首歌曲《有谁知我此时情》。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，斐讯 K2T 内置天线，让颜值在线，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。 5月14日，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，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。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，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，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，新鲜的新，氧气的氧，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，剁手开抢。 保利天域为世界成都而来，450万起不限购，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，02885036600。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，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。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， 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，免收中介费、管理费，省钱又安心。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，咨询电话95081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，但雨量较小，白天以阴为主，有分散性小雨天气，气温略有回落，扩散条件一般，大家外出请注意带上雨具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小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，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。 光阴潜于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文乐一起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感触想要分享，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每年在初夏时分，我都会换不同的编排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听邓丽君，以纪念她。而今年我想延续前年的听歌方式来听这张《淡淡幽情》。这张专辑集结了黄沾、顾嘉辉、左宏元、刘家昌、翁庆熙还有梁鸿志等等港台地区最为顶尖的音乐精英，可以说是精心锤炼遴选出的12首宋词作品，然后再加上邓丽君的完美演绎，多年来是一直被很多人喜爱，还有他也一直被很多音乐发烧友们视为最为完美的人生试音碟。而在这张专辑当中，我发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一共有3首，我觉得是整张专辑当中最为浓郁的一笔，由此可见邓丽君本人对李煜词作的喜爱。而作为南唐最后的皇帝，他无心从政，只喜爱诗词歌赋，我觉得李煜是一位很单纯的君主，无奈最终他被敌国所抓获，终年关在一个清冷的院落里，也就是他在词中一直提到的西楼。李煜的词多半是凄美哀怨，所以他被誉为花间派词人。有人说邓丽君喜欢他的词，就是因为自己的心境相同。1983年是邓丽君感情最为失意的阶段，而此时他所选择的这些诗词多半也是哀怨缠绵的，而这一切仿佛又好像都跟离愁有关。而时至今日，我们真的 不能去猜想当时他到底是哪种心境了，只知道在他歌声的引导之下，吟唱古诗词也变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事。我想这应该是邓丽君最想看到的事情吧。来听这首《胭脂泪》。生活十分悲惨，最后他在被宋太宗毒死的时候才不过42岁。命运的坎坷，困苦的煎熬，使得这位十国的君主笔下有着诉不尽的哀愁。他在凄风苦雨中回首前尘往事，荣华富贵真的恍如南柯一梦，可是永远都回不去了。而这首《相见欢》作于公元975年，是被俘之后，字面的意思虽然是在感怀春逝，而更深一层则是在咏叹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深切悲慨。有人说邓丽君演唱此曲，除了表现出了原作者李煜的那份诗意情怀，在她淡淡素雅的歌声背后，好像也为自己的命运画上了注脚。她把这首歌处理得委婉悲戚，又恰到好处的感同身受，像是在对每一个听者诉说着自己的美丽与哀愁，引人无限追思。还有人说这首《胭脂泪》也是邓丽君的泪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，人生长恨水长东。在这张专辑的录影带中，邓丽君以古装扮相出镜，演绎着古诗词中的悠远意境，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而联想起她传奇性的一生，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《万叶千声》。 这个城市里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邓丽君的《淡淡幽情》。当年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，邓丽君坚持不用词牌名作为十二首歌曲的曲名，而是创造性的选用了每首诗词当中的词句为曲目命名，使得歌曲与众不同，更富诗意，也使得整张专辑在意境上更加统一。在专辑当中，邓丽君还有大量的独白，她不仅讲述了词作者的生平，每首词作的创作背景、典故以及她自己对作品的理解，而这些充满厚重的史诗感和真切情感的解说词，是当时他邀请的在台湾地区颇具盛名的学者赵宁先生执笔的。他为他写下了贯穿整张专辑的解说词，而赵先生他曾经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，也是邓丽君的义兄，还是一位资深的电视台主持人。当年就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，邓丽君才做出了如此精彩的专辑。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《相看泪眼》。 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独门长影无绪，留恋 首词名为《雨霖铃》，全词优雅从容，不着痕迹地抒发着离情，是奉旨填词的宋代词人柳永的千古佳作，同时也是被视为婉约词的代表作。而为这首歌作曲的是左宏元，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他的代表作是陪我们一起长大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所有的配乐皆是出自于他手。柳永当年是因为作词冲撞了宋仁宗，逐诗意无礼，流连坊间，为歌吟乐伎撰写曲子词。此词应该是柳永从汴京南下时与一位恋人的惜别之作，而邓丽君算是把这首千古名作演绎得恰到好处，略带清冷的声音，自带着一种悲凉的气氛，配合着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的离别场景，绵绵不绝的愁绪贯穿着整首歌曲的始终，听来真的有一种欲说还休、欲罢不能的感觉。好，来听专辑当中最后的这首歌《思君》。作曲的是台湾作曲家陈阳先生，他的代表作是《鲁冰花》。在《淡淡幽情》这张专辑的 MV 里，邓丽君有说，长江从巴颜喀拉山西路奔腾而下，灌溉了沃野千里，孕育了世界上最灿烂辉煌的文化。在这条大江旁出生了多少烈士豪侠、才子佳人，上演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首词是李之仪的《卜算子》，作者是宋朝进士出身，但是官运不佳，屡遭贬谪的命运，所以他一生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，尝尽了人间离乡背井的滋味。这首词就是他在中年流落他乡，因为思念妻子而作，以朴素的文句写出了离别的哀怨与伤感，而长江就是他们两地相思的唯一凭借。 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已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李之仪的这首词可以说是隽永绵密，堪称古人写情诗的范本，历来都被天各一方的情人们再次念兹。而邓丽君的演唱清澈深情，极显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的风韵。愿有岁月可回首，如今的这个歌名思君好像又平添了另外一层深意，它承载了歌迷们对逝去邓丽君的满满的思念之情。对了，另外还有件事值得一提，就1983年邓丽君推出了这张宋词概念专辑《淡淡幽情》之后，其实还策划了一张唐诗专辑，名为《春梦秋云》。准备完结之后，邓丽君发现这些歌曲的总和不过是第一集《淡淡幽情》的延续，而邓丽君自己认为音乐制作应该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，若无法超越《淡淡幽情》便不算是成功。因此《春梦秋云》这张专辑，主打着唐诗概念的专辑，也就没有发表，令世人万分惋惜的同时，也充分体现了邓丽君对自己的要求。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是王菲隔着时空与邓丽君的对唱《清平调》。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。